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 第86章，又见故人。可他伴随着纷至沓来的窸窣声，不祥的迷雾悄然笼罩上了这片夜幕下的皇城。只见那些佝偻着的独眼怪们如幽灵一般的从周围各个角落中钻出，朝着饕餮与蛙面步步逼近。 饕餮大人，我们被发现了，呱呱呱。 一看到自己身边突然出现了那么多埋伏的骨雕，蛙冕顿时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扑的一声卸去了马夫的样子，变回了蛤蟆的原形。慌什么，也不瞧瞧谁在这儿。与惊慌失措的蛙冕不同，他旁边的那名少妇倒是淡定地笑了笑，压根儿就没理会周围那些阴森的独眼怪，而是依然抬着头望着穹顶上的那名长袍男子，悠哉悠哉地开了口。 我说司幽啊，人家好不容易来幽冥界一趟，你就用这破玩意儿来招待我，也太不给面子了吧。 哦，那你想要我如何招待你呢？穹顶上的男子注视着下方的那名一脸嘲讽的少妇，淡淡说道。 别冷冰冰地站在那里嘛，你也该亲自下来尽一下地主之谊，不是吗？ 少妇微笑着伸出手，装模作样地对着男子勾了勾手指。 还是说你是想让我上来呢？ 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司幽说着，眼中忽然掠过一丝寒光，霎时间数道锋利的冰刃在半空中瞬间成型，朝着饕餮与蛙冕直刺而去。只听砰砰几声巨响，饕餮两人所在的位置顿时弥漫起一片冰霜，而在那片飞扬的碎石中却早已没了目标的身影。 哼，那么心急干什么？我这不是来了吗？ 又一阵戏谑的声音忽然响起，而这一次的声音源头似乎近了不少，但司幽却保持着平静的脸色，话不多说便伸手向右一挥，飞扬的冰刃顿时如暴雨般朝着穹顶右前方飞去。随着爆裂的轰鸣与滋啦的几级诡异的布料撕裂声，一个风韵少妇的魅影悄然出现在了不远处的屋顶之上，手里还拎着一只快要吓晕的蛤蟆鬼差，完全没有被伤到分毫的样子。 哎呀呀，那么久没见，你真是越来越粗暴了呢，司幽。 少妇对着男子微笑着，被冰刃所撕裂的衣衫在气流中随风荡漾，也将其裙美间乍泄的春光显露无遗。只是那少妇自己似乎完全不以为意，反而笑盈盈地注视着男子的表情，像是在欣赏对面的反应。 哼，你还打算用那副样子恶心我多久啊，饕餮？ 司幽那一成不变的冷漠表情似乎总算稍稍起了变化，只见他眉间一皱， 刹那间一股凌厉的气势从其周身暴起。仅仅一眨眼的功夫，少夫所在的屋顶便被震得四分五裂，而这一次那少妇却似乎没有来得及躲开，顿时坠入了碎裂的砖石之中。与此同时，那些周围窥伺的骨雕们也像是得到了命令似的，嘶吼着朝着屋顶碎裂的方向一拥而上，将那两个身影瞬间吞。克拉拉飞扬的尘埃随着不断坠落的碎石笼罩在那堆疯狂围攻的骨雕群之上，思幽冷眼俯视着下方，深蓝的瞳孔中情绪未明。不消片刻，一道黑影忽然从骨雕群中飞了出来，径直砸向思幽的面门。思幽身形未动，只是两眼微微一瞪，转瞬间那黑影便被思幽的威压撕得粉碎。而此时他才发现，那黑影竟是一具破碎的骨雕残躯。然而短暂的插曲却只是一场屠戮的开始，一个两个更多个，伴随着骨雕们凄厉的惨叫，一具具骨雕的残躯从碎石废墟中被扔了出来，待到尘埃散尽之后，几乎半数的骨雕已沦为尸体，剩余的则低吼着向后退去，畏惧的仰视着废墟中央那名显露出本来面目的红发男子。思幽啊思幽，我只不过是来找个人啊，干嘛紧张成这样？饕餮轻笑着从废墟上站起身，顺手把吓得口吐白沫的蛙面扔到一边，从衣袋中掏出布片，开始擦起了手上沾到的血迹。我不管你是来干什么，当年我就说过，别再让我看到你这张脸。思幽的言语中暗藏杀机。我说你至于吗？100多年前的仇记到现在？饕餮摇摇头，一副无奈的样子。当年我也只是和你开个玩笑罢了，又不是故意要骗。 闭嘴！ 思幽那看似淡定的脸终于绷不住了，双眼迸发出的憎恶越发不加掩饰，像是回忆起了某些不堪的往事一般，连周身的威压也瞬间急剧上升。他猛地举起了双手，阴冷的寒气令周边的迷雾霎时积聚碎裂，最后冻结成无数根锋利的冰针，眼看着又一场狂风骤雨的袭击即将开始。但就在这时，一缕血红的微光突然从思幽的胸口一闪而过，而思幽的动作也在那一刻微微凝滞了些许。砰的一声，暴雨般的冰针终于还是落了下来，只是此等威力与速度在饕餮眼里却根本够不上威胁。只见他再次拎起蛙面，轻轻松松地往冰针落下的反方向一跳，将思幽的袭击躲了个干干净净。 哟，你是怎么了？脸色不太好啊。 饕餮一眼便看出了思幽的异状，如此难得的破绽他又岂能错过？只见他嘴上一边调侃着，脚下也同时丝毫未停，说话间便突破了骨雕们的包围圈，朝着前方的无人拐角窜去。只是才刚踏出几步，饕餮那张调笑的脸却忽然收敛了一瞬。饕餮低下头，瞥了眼那片顺着自己脚下蔓延而上，逐渐禁锢住自己双腿的冰霜， 随即再次望向穹顶上那枚捂着胸口狼眼俯视着自己的男子，嘴角微微一勾。 哼，看不出来啊，向来直来直往的你，竟然也开始玩陷阱这一套了。 你以为我会像当年一样，再次眼睁睁地看着你逃走吗？ 思悠放下按在胸口的手，将眼中闪过的某种异样强制压了下去，随即直起身，对着下方的红发男子再次伸出了右手。 既然你要走， 那就让我亲自送你回地级好了，只不过是以你身死后重生的形式。 思悠冷冷地说着，周围空气中的冰凌也在同一时刻迅速凝结。 去死吧！ 轰隆一声，瞬间漫起的冰雹震耳欲聋，也将那道赤色魅影彻底吞噬。 哗啦一声， 突如其来的震动把江瑶和陆星月吓了一大跳，被震落的灰尘从甬道上方稀稀疏疏地掉下，顿时把两人搞了个灰头土脸。 怎么回事？地震！ 江瑶一脸紧张，但话刚说出口，他便意识到自己似乎说了蠢话。幽冥界哪里来的地震？不过所幸此时的陆星月倒也没有心情开口嘲讽江瑶，此时的他正警惕地观望着四周，在确认两人并没有触发什么机关后，这才安心下来，捧着手中的星旋盘仔细看了看。 还好，指向还很明确，没有受到干扰， 陆星月说着，紧张的情绪也似乎缓和了不少。他抬起头，顺着星旋盘的指针望去，忽然眼睛一亮。只见在这条漫长的甬道前方，似乎出现了左右两道岔口，其中左边岔道中隐隐透露着烛火的微光，一道似有若无的人影映在石壁上，随着烛火的光芒摇摇曳曳。 这是？ 陆星月直勾勾地望着石壁上那道人影，脸上的神情忽然消失了，紧接着他便突然像着了魔似的朝着人影的方向摇摇晃晃地冲了过去，连身后江瑶焦急的询问都充耳不闻。 你果然在这儿，我找了你好久。 陆星月的金银双瞳深处映照着那团黑影，失魂落魄般的脸上不知是兴奋还是心酸，脚步也越来越快。 星月，陆星月，你还…… 肩膀上传来的一阵疼痛让陆星月顿时从恍神中清醒了过来，只见满脸焦急的江瑶此时正紧紧抓着他的肩膀，而距陆星月一步之遥的位置赫然是一个一人宽的窟窿，窟窿中深不见底，似乎是某个被触发的机关所遗留下的陷阱。回过神来的陆星月连忙退后，顿时惊出一身冷汗。 你怎么突然这样？ 看着陆星月如此反常的样子，江瑶惊讶不已。 我看到前面有光。 陆星月转过头，拉着江瑶指向前方， 那里有光，还有神。 神？江瑶愣了愣，抬头看向陆星月所指的方向， 却只看到深沉黑暗的甬道，别说人了，连半点光的影子都没看到。 你说的光在哪儿？ 江瑶疑惑道。 而且我放出去在前面探路的符咒也没有感知到有人在啊。 啊，不可能啊，前面明明有。 话说一般，陆星月却忽然愣住了，转过头的他赫然发现那条岔路竟然不见了，那诡异的光与人影也随之消失无踪，摆在眼前的只有一条昏暗不见尽头的狭窄甬道。 这是怎么回事？ 陆星月揉了揉眼睛，睁大眼向前看去，却再也没有发现半点光影与岔路的痕迹。 也许是你太累了。 江瑶叹了口气。 要不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话音刚落，黑暗的甬道前方却忽然飘来一阵细微的轻笑。空灵，轻柔，直入人心，似是少女的梦呓。连江瑶都猛地抬起了头。 你也听见了？ 陆星月有些不确定地看向江瑶。 听见了。 江瑶望着前方，眉间微皱。 这里的确不止我们两个。